協議文本，中方同意在未來兩年購買總值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包括每年購買400億至500億美元的農產品。彭博通訊社引述知情人士說，為了達到這個數字，北京計劃通過取消或者免除對燃料的貿易戰關稅，重新開始採購乙醇，並考慮重新安排目前經香港轉口到內地的貿易，改為直接進口。報道說，每年經香港轉口內地的美國貨品大約有100億美元，如果改為直接進口，就可以計入中美貿易一部分，從而提高進口規模。但由於方案可能進一步打擊香港經濟，並加劇現時政治緊張局勢，北京正是仔細權衡有關做法，暫時未有定案。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稍后抵达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微雨，星期五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04点，跌36点，总成交金额73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4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6元，升4.8；建设银行6.61，升2仙；小米集团10.36，跌3.2；工商银行5.93，升6仙；中国平安92.2，跌3毫；阿里巴巴202.2，跌1.6；美团点评103.1，跌1.4；友邦保险81.25，跌5.5；招商银行40.2，升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8，英镑10.213，瑞士法郎7.939，欧元5.338，加元5.917，新西兰元5.115，欧元8.6742。每百日元对港元7.1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82。日经平均指数报23,934点，跌131点。港金现价报13,725元，升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77.5美元，卖出147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咁现时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咁就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今日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近大业街。咁另外后少少咧，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启祥道嘅支路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观塘商贸区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近 Mega Box。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咧都系慢车嘅，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安定村。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截止日期已经延长至2020年的6月30日。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寨家病毒 可以经蚊蚀叮咬或性接触传染。受感染的婴儿可能会患上小头症，影响发育和智力，终身需要照顾。病毒亦会引致神经系统并发症，导致瘫痪、呼吸困难，严重的甚至会死亡。大家必须做足预防措施，避免感染寨卡病毒。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呜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星期六下昼嘅三点二，我哋今日咧头呢半个钟咧都系提下你咧，就系、 是、就快到圣诞节啦， 个200蚊嘅礼物，交换礼物嘅礼物买咗未啊？你哋 唔好送埋啲垃圾啊！唔该。 所以我哋屋企系搞咩？搞交换废物嘅你。而家有 DJ 嘅新歌啦 ，Dear Christmas 啦， 之后就有梁咏琪介绍新歌《平安夜》啊， 系咪好圣诞呢？ 有礼物围住你，姜饼汤肥香气扑鼻，有配乐寻获你，普天的诗如歌奏起，你带来了生气，叫每趟旅程有趣味，你爱人和自己。谁又要远走高飞？ 哋请嚟呢位嘉宾咧，可以话系冇得输噶。因为佢唱一啲好 warm 嗰啲歌咧，你真系冇得输噶。佢嗰个声系冇人取代到嘅。 系啊， 今日你今日有梁咏琪啊， 你太客气啦， 真系啊。 呢首歌写咗你名嘅，系主唱嗰度啦，就系话。 多谢晒， 唔好意思。是我唱的呢首歌， 系啊， 多谢先，多谢先。 系啦，新歌叫《平安夜》啦，系啦，咁啊，因为都系延续翻，其实今年呢个 project 都系好似一啲 bedtime stories 咁样， 系啦， 系一种温暖嘅感觉嘅。 系啊，咁其实呢首歌系你讲得啱，因为你的曲风其实都好啱我嘅， yeah. 因为我个声个特色其实都系唱一啲 warm 啲嘅歌，同埋一啲中低音嘅range 咁、所以其实今次个 feedback 我都好开心，因为好多歌迷啊，或者就算平时唔系歌迷啊，佢哋听到都话觉得好舒服啊，呢个时候听好适合我唱啊，好好听咁。 系啊，好啱瞓觉前，真系可以真系有一种洗涤心灵、啊。 洗涤心灵系唔一定要瞓觉前嘅， 随时啊 ，meditation 之前做瑜伽前都可以听 下。系啦、啊，即系其实都系想有呢个感觉啦，等大家觉得翻到屋企就系一个。最舒服啊，即系唔赶嘅， 系 啦，一个好舒服、舒心嘅环境咯。 O K， 因为先前咧就系讲嘅灰姑娘嘅故事，然之后将佢延伸成为再见灰姑娘啦，咁样。咁嚟到今次呢一个咧，系咪睡公主啊？我想问一下。 唔系，其实呢个咧就系、是其实咁啱，其实本身呢首歌都唔系因为圣诞节来临，所以先至有呢一个名同埋呢一个主题。 系， 其实因为即系我讲少少平时咧讲故事嘅经验啦，咁譬即系我哋啲家长系有一个 guideline 嘅， yeah. 即系譬如讲故事之前咧，我哋首先喺个封面度俾小朋友睇咗本书同埋书名，跟住就话你估下呢个故事讲乜嘢嘅咁，系啦，咁但系咧平安夜其实系有呢一本书嘅，咁亦都攞咗奖嘅一本童话书嚟嘅，咁但系我哋其实唔想咁。即系唔想咁平凡，就系、是、哦一首关于圣诞节嘅歌咁。咁其实有啲人成日，譬如我哋做访问啦，讲啊情人节点点啊，平安夜点。 系 我成日都觉得咧，其实即系每一日都可以情人节，每一个晚上都可以平安夜咯。即系你唔一定系平安夜先至要得到平安噶嘛。其实你平时翻到屋企都系一个得到平安嘅地方咯。 系 咁，我就觉得呢一本书《平安夜》其实讲紧嘅故事系一个关于回家嘅故事咯。 系 即系譬如喺 MV 入边嘅好几个角色，无论你系工作嘅压力啦，爱情嘅失意啦，或者系读书压力啦，咁有时翻到屋企，你有屋企人嘅安慰啊，或者个环境啊，屋企人嘅感情啊，其实可以填平你白天所有嘅不安咯、 啊。哦，所以平安夜嗰本故事书系真系讲紧圣诞嗰， 佢系讲圣诞嘅，咁、但系我哋就唔想特登讲圣诞， 系 系啊。 OK， 但我想问带到俾你自己咧，即系因为你唱紧呢首歌，你希望我哋听嘅时候都有嗰种好平安嗰种感觉，系、啦，有种洗涤嗰种感觉噶嘛。 系啊， 咁譬如你自己最俾到你呢种感觉嘅系啲咩嘅事情嚟嘅？当你有压力， 首先我觉得嗰首歌词写得好好嘅，因为首歌我最中意嘅一句就系即系感情填平白天的不安呢一句咯， yeah. 因为其实边个地方即家，我哋成日讲家，家同埋屋企系唔同噶嘛，一间屋系唔同噶嘛，屋系好大嘅屋，一间喺边度嘅屋，有四面墙，一道门，但系家咧，其实系讲紧有家人啦，有爱啦，咁呢首歌系就系讲紧家嘅温暖咯。咁我平时嘅话，我觉得即系最带到俾我共鸣呢首歌就系、好多时我哋出外啦，喺工作啊或者各方面，好多时会受到好多工作环境啊、气氛啊影响你心情啊。咁但系呢一种嘅心情就唔好带翻屋企咯。屋企其实应该系一个同家人共度温馨、共度平安嘅地方。 系、但呢样嘢我觉得系需要历练先至可以学得到嘅，就系将嗰啲可能做嘢嘅嘢，唔好带入屋企门口啦。因为譬如你后生你拼搏紧嘅时候，你可能觉得唔系嘅，即系你可能有啲 情绪啦， 系咯系咯， 睇到最差就系对屋企人噶嘛， 系啊，因为佢哋永远会原谅你嘛， 系啊， 永远系一个会打开港口啊嘛， 系啊， 你系觉得无论我啲脾气发晒翻屋企啦，咁就一定可以，佢哋可以全部接收嘅咁。 Yeah. 但系朋友就唔得啦，我会冇咗呢个朋友噶。但系你唔会冇咗呢个爸爸妈妈。咁但系其实呢一个心态就你人越嚟越大咧，你会发觉。 即家人是你最应该要照顾他们感受的人、嗯、你应该最痛惜他们是不可以将这些垃圾掉晒给他们。 是OK， 所以譬如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角色每个人都譬如你现在都是一个太太一个妈咪样、嗯、但曾经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儿女这样的嘛。那会不会咦因为做了妈咪之后咦我可能了解的又再多一点了这样。 哇完全一定是不同的即好多东西呢做女的时候呢是很 take it for granted 的即叫做。 Yeah, 到到现在呢你会发觉其实很简单即是等于很简单的细节你已经看到譬如现在会暗哄小朋友吃饭啊哄即是陪小朋友做功课啊你已经觉得在一些生活细节上的东西呢已经可以已经知道什么叫苦口婆心了。是啊现在呢你这样讲呢你会觉得哎呀为什么你咁听话㗎但呢諗返以前呢你父母都係咁苦口婆心对你 喎。 你就做咗媽媽之后你就知道啦。 喔、哦、,ok, 面乾碎濕啦好似。好明呢啲四字成语点解。 倦了放松肩膊正躺上睡床。倦了放低感觉别要讲。亲你是全与被放，束缚请释放，期望充满涌浪，成就假设跑脱，今晚床前明月光，轻抚这睡房，故事停顿了。 在那裡選擇的時候是、demo 選定是邀請是林家謙去到度身訂造這種這樣的曲風樣 其實是選擇的 是 我們都是、我簽了環球唱片第二隻歌、yeah. 聽到的時候我自己就幾乎是我首選咯這首歌、 yeah. 我覺得個感覺很適合我唱、mm. 大家都有咁嘅痛感咯，系、嗯、但系我哋都冇刻意觉得系乜嘢节日啊或者咩时候去 plug 嘅，咁咁啱而家年尾其实又大家又觉得好适合咯， 系 OK， 因为佢系平时因为佢系 classical 底噶嘛，咁、嗯、所以我成日觉得佢再加埋流行曲嘅时候咧，佢系嗰种嘅 feel 系。 嗰股好优雅系咪？ 系啦，系有种优雅，系啦喺中间咁样样嘅。 盡量啦，盡量。咁我覺得最緊要揾到一個適合自己聲音嘅曲風咯。咁我都做過好多唔同嘗試嘅，即係譬如流行歌，成日都要唱啲 K 歌啊，點點點啊咁。咁但係其實兜咗個一大個圈啦，其實都係呢一種平安夜呢種曲風最啱我咯。同埋今次都有同 Eric Kwok 合作。系咁，其實佢都好知道我嘅優點喺邊度。 因為都合作咗好長時間啦，其實之前都試過。 係啊，佢同我監製咗好幾首歌啊，咁。 係 OK， 咁今次再同佢合作嘅時候又如何咧？你自己個感覺，即 其實佢個人就好 easy going 嘅，即係我第一首歌《再見灰姑娘》咧，就係阿舒文幫我做監製。咁佢哋兩個係一個好極端嘅唔同嘅監製嚟。 係。 即系舒文系会爬住饭盒咁样同我录音啊，但系咧佢系每一粒字每一粒音咧要捽到我最捽到佢极致为止嘅。咁、 yeah. Eric 就唔系嘅，佢正正已经好有准备咁样，就好专心咁样嚟同我录音啊，唔会话有饭盒啊乜嘢咁啦。但系咧佢好轻松嘅，得啦你唱啦，猪猪用你最当然呢，即系都适合呢首歌啦，用你最舒服啊，唔好修饰，唔好扭，唔好点住，总之用你最 Gigi 最真实嘅声唱啦咁。咁啊，对我嚟讲就好轻松咯。 Okay. 但系阿舒老板咧就真系捽到你咧晕嘅，真系。 系。 但系又好好听嘅，佢又捽咗另一个唔同嘅 Gigi 出嚟嘅。 系 啊，嗰把声可能大家会觉得冇听过啊， yeah. 或者咦，原来你可以咁样嘅喎。 系 ，OK。 两个好唔同咯。 系，但系会唔会 Eric 都会俾到一种 insight 你咧？即系咦，嗱，譬如你做得最 Gigi， 因为你好熟悉自己噶啦嘛。 系、 咁但系咦，咁但系 Eric Kwok 咁，你会唔会俾到啲新嘅冲击我？咦，我可以提炼到啲咩更加精髓嘅嘢出嚟咧？咁。 佢可以帶動我去一個更好嘅聲音嗰個狀態咯，因為有時我知道我呢個狀態最好啫，但我嗰日去到我未必做到噶嘛，咁但係佢會引導到我去最適合嗰個聲音咯，係佢識揀嘅，唔知點解咧，有時啲監製咧係佢哋識得聽呢、這、一個，就係、是、呢個 level 啦。 Yeah. 但我有時我自己裏面我唔知咯，我覺得可能 over 咗，我唱都 over 咗，可能呢一個聲咧就唔會瞓著啦。呢、這個聲係朝頭早嘅聲嚟嘅，唔係夜晚聲。佢會話到俾我聽，用翻頭先個聲咁，即係佢哋會 lead 住我去做得更加精細咯。佢、可以嘅，佢做 係即係個提煉嘅感覺啦，都係有少少。 但係個方向，我同佢方向，譬如我哋以前合作《伊姆里曼》啊、 《 荷花》嗰啲歌，其實同平安夜就好似。 係 啊， 啊，我就覺得你同親去 work 嘅時候都有呢種好飄逸啦，然之後好舒服啦，好冧、 啊啊、 到我瞓啦， 係 嗰種嘅狀態。 係、啊，所以我覺得間唔中間唔中有一首呢啲歌，即係 remind 下大家，其實我把聲係屬於呢個 range 嘅，咁呢個感覺都好嘅。 懷疑你，從來都知道為何你，從來不傾訴如路燈，長夜不引路如十指，同如一秒變頭，難以去證明。从来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搭的专机稍后降落澳门国际机场，当局在机场停机坪举行迎接仪式，现场设有采访区，前方设有主席讲台，大约100名预先报名的中外传媒获准到场采访。当局下午在澳门科技大学新闻中心设集合点，传媒再乘搭当局安排的旅游巴士到机场，之后传媒要逐一接受安检，警员安排搜查犬检查记者的器材，一批小学生就获安排到机场禁区等候，相信稍后会参加欢迎仪式。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今日刑满出狱，许仕仁身形较入狱之前消瘦，面容潮水苍老，头发全白，身穿黑色外套和戴住眼镜，神情松容离开赤柱监狱。他未有回应传媒的提问，登上私家车之后离开。廉署在2012年3月拘捕许仕仁和时任新地联席主席郭炳光等人。案件2014年在高等法院开审，经历超过半年审讯。其中许仕仁被裁定三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一项串谋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和一项串谋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罪成，判囚七年半。他亦都是案中最后一名出狱的被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为应对流感，今年增加订购预防流感疫苗到81万剂，医管局提早向联网拨款7亿元，卫生署的到校打针计划亦都会恒常化，覆盖更多小学和扩展至幼稚园，长远会研究在地区康健中心为市民打流感针。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王家庆就表示，本地流感最新监测活跃程度仍然在低水平，无法预测高峰期来临的时间，建议高危人士尽快注射疫苗。医管局方面已经展开冬季服务高峰期的应对措施，另外亦都预留资源加开900张床。印度修订公民身份法的争议未平息，总理莫迪说，修例之后对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基督徒和佛教徒在内的印度公民没有影响，又批评反对派在事件中散布谣言和谎言，煽动暴力，不择手段制造充满错觉和谎言的气氛。当地最高法院押后处理指控修例违宪的案件，下个月22日再开庭，听取控辩双方陈词。根据经修订的公民身份法，2015年之前抵达印度，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三国并信奉六种宗教的非法移民获得公民身份，只有穆斯林除外。国内批评政府意图进一步边缘化印度穆斯林，连日来全国各地都有民众上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微雨，星期五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28点，跌15点，总成交金额777.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4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8，升4.6；盈富基金28.05，升5仙；建设银行6.62，升3仙；小米集团10.4，跌2.8；中国平安92.35，跌1.5；工商银行5.93，升6仙；阿里巴巴202元，跌1.8；美团点评103.2，跌1.2；友邦保险81.25，跌5.5；招商银行40.25，升2毫。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8， 日元 109.45， 瑞士法郎 0.98， 澳元 0.685， 加元 1.317， 新西兰元 0.657， 人民币 7.006， 英镑对美元 1.313， 欧元对美元 1.11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934 点，跌131点，港金现价报 13,725 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87美元，卖出1,47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几单嘅意外事故啦。咁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观塘码头有意外，现时一带交通咧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意外，龙尾丽晶花园。咁较早前咧反方向都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观塘码头都曾经有意外，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只系车多。至於較早前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窩打老道快線的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嘅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富豪東方酒店。今日一陣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藍地交匯處的快線有意外，現時一帶非常擠塞，車龍排到去屯門公路近黃金海岸。就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藍地交匯處快線有意外，車龍排到屯門公路近黃金海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康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去告示打道近菲林明道。今日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老街桥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交通都是繁忙，龙尾近大业街。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的支路亦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最后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都是繁忙，车龙排到近牛头角定富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嚟到下昼嘅3:38 啊！系啊，咁啊，苏董，因为有 Eric 阿琼啦，仲有 Gigi 梁咏琪嚟介绍新歌《平安夜》。 系啊，嗱，头先我哋都提过，就系今次合作又系啊监制 Eric Kwok 啦，咁啊作曲林家谦啦。好啦，咁啊讲个填词啦，今次就系同阿林若玲合作嘅。 其实呢一首歌咧有一个好灰色嘅 area， 系我哋到最后系 skip 咗，就系属于灰姑娘呢个故事，属于睡公主呢个故事。嗯，系咁。就开头有呢一首歌嘅时候，其实系想去一个临瞓前啦， yeah. 一个睡公主临瞓前嘅一个状态去写嘅，咁 follow 翻说书人嗰个感觉。咁但系后屘，我哋再 fine tune 过成个 project 去睇咧，觉得哦讲咗次灰姑娘咯，咁下一个 concept 又系睡公主嘅时候。会唔会好相似啊？或者好似反而冇扩阔到个空间，仲收窄咗咧？咁所以我哋又转一转个方向，咁就觉得啊，不如用平安夜去 帶入一個很平安、很平靜的狀態，就不一定要透過一個很實在的一個迪士尼人物，即係水公主去做咯。 係 OK， 所以我覺得成個感覺出到嚟就係有一種很正的效果咯，即係嗰種很舒服咁樣。 係，即係大家再去精細啲咁樣去揾一個角度去做好呢一首歌。 OK， 同埋喺 visual 上面都有呢一種嘅舒服同埋平和嘅感覺嘅。 係， 因為今次都係繼續啦，揾阿徐善爭有同你合作拍即係佢係為呢個動畫嘅 MV 去到操刀啦。係 啊，係。因為當初其實我自己好中意推動本地嘅，同一啲本地嘅藝術家合作。 Yeah. 俾我自己 concert 嘅成個 visual， 咁我又揾咗 Miko 啦，香港嘅策劃師啦。咁今次覺得不如都揾翻香港嘅策劃師，就、yeah. 我就覺得我唔拍啦呢、這個 MV， 不如就俾曬佢做。其實我好少 MV 係唔係我自己拍嘅，幾乎冇咁滯，係多數都要。即係有時個唱片公司就話。Gigi 你點都咪個嘴啦，咁樣咪住點都有你個樣啦，fans 中意見到你個樣，但係今次我就好決絕，我唔要，我真係唔要我的樣，我覺得整個係故事嘅氣氛，有個音樂盒啊，有個故事啊，我覺得就延續咗佢，唔要樣。 系 啊，好坚定嘅， 系 咁啊，交俾佢，交俾阿徐先生去做咯。 O、okay. K， 但系佢入边啲角色咧，有冇话抄边个嘅样啊？模仿边 个？有一个叫做貌似女神嘅， 系我嚟，我都见到嗰、那个。 我觉得佢又系咪跟住我样啊？都要短头发咯， 系啊。 其实我有挣扎过，究竟要唔要保留呢个女神？ 点解 啊？ 我有一方面，我又覺得好似有自己的影子出現又 OK 啦。咁、另一方面我又諗緊，其實係咪話唔要我個樣就唔要咧？咁但我又要把個女神喺度，咁即係點啊？但係即係縱觀好多人嘅諗法，就覺得都 keep 翻啦，有個女神，即係好似 Gigi 嘅精神都喺度咁樣。 哦，係 啊，即係我有我嘅精神，冇我的樣啫。 係。所以呢個你係睇咗阿徐善爭佢出咗嚟嗰個嘅 draft， 跟住你見到有個好似係我咁樣。 系啦，即系当然佢画嘅时候都觉得嗰个应该系我嚟嘅，即系我好似一个女神咁样望住一啲 翻晒屋企啦， 系啦，望住大家好安详、好舒服、开心翻屋企啦，咁样，即系我带咗祝福俾大家啦，咁，咁我都好中意嘅，系好中意，同埋佢加咗一啲好得意嘅角色嘅，有啲打字机啊，吓嗰啲人物化咗咯，一个broken heart 咁，原来佢哋自己咧其实都。有佢哋自己嘅生活啊，或者問題，即係有時我哋俾老闆逼巴， yeah. 我哋學校遇到功課壓力，老師點，我哋失戀，另一半點樣對我，其實你會有角度諗，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嘅問題啦， yeah. 人生嘅煩惱啦，咁只不過佢哋亦都有佢哋。翻屋企嘅時候嘅撫慰佢嘅對象啊，咁只不過大家離開咗屋企，再喺職場上遇到嘅時候，因為大家身份嘅問題，可能有對立啊點樣而造成對大家有壓力啊，即係呢一個我哋大家都唔好帶翻屋企，係啊，我哋各自都有自己嘅一個港口咁咯。 呢個係一個就算係教育嘅時候咧，譬如抽小朋友嘅時候，都係幾重要嘅課題嚟嘅，即係你識得去試下由人嘅角度去到睇下呢件事究竟係點，係咯係咯，所以呢個都係即係你可能會教小朋友。有嘅时候都系一 个系啊，即系同理心咯，所谓同理心呢个时候对小朋友系好紧要嘅， yeah. 因为小朋友其实依家三四岁开始有我嗰个角色出现， 系 咁如果你唔话俾佢听咩叫同理心咧，佢、yeah. 就会膨胀咯， yeah. 即系嗰个自我会越嚟越膨胀，咁即系成长期就呢样嘢就好危险咯，系啊！如果佢自我膨胀得太紧，唔好讲，你唔好讲 parenting， 可以讲好耐嘅， 好奇，因为呢个嘢就算唔系讲三四岁嘅小朋友啊，即 系 自我提醒，有阵时都需要噶嘛， 系，有时嗰个自我个我执放得太大咯，睇得太重要，咁喺做无论你做人定系做咩事上面都会好痛苦咯。如果太在意嗰个自我嘅话， 我几好奇呢啲你系睇书。慢慢再学定系一个 观察自己， 观察自己系， 睇书咯。 哦，OK， 或者 经验 都有少少嘅。 系， 但有时小朋友扭计咧，佢无端端发脾气噶嘛。 系啊，会噶。 掉食物啊，或者诸如此类啊，可以想 大人都会啊，同你讲， 唔好乱掉食物，唔好浪费食物，好食物好珍贵真系。你会唔会教佢噶？或者即系点样 stop 佢噶？你系？ 首先我哋明白咗佢先咯， yeah. 即系我哋要明白咗点解佢会有呢个反应， 系 即系我哋要俾佢知道，我哋唔系一出嚟就 say no， 我哋嘅 no 係有原因， 係 咁我點解要出嚟 say no？ 咁作為一家長，我一定要了解咗點解佢有呢個行為先，咁、然之後先至話俾佢聽。你可以咁樣，但係即係話你咁樣係正常嘅，但係其實你可唔可以用另一個方式表達啊，或者點？即係首先做家長要先。即係都係換位思想啦，即係我係小朋友嘅時候，我乜都唔識，我唔知咩叫 EQ， 唔知咩叫忍，即係我唔識得因為你大人嘅面子而我忍一忍唔怕你，佢哋冇呢啲 concept， 所以我哋要了解咗先。 OK， 所以我諗係就算係 parenting 又好，你同其他人去到相處嘅時候，其實呢樣嘢都係一個大嘅一個 principle， 係啊， 可以袋住喺個心嗰度。 係啊，即係有時人每個人都有佢嘅。即係佢嘅故事咯。 OK， 所以亦都有樣嘢好就係，因為佢係 bedtime stories 呢個主題咧。其實有陣時你講一啲道理嘅話，好難明噶嘛。但係你透過啲故事 書係啊， 去到講嘅時候，OK， 我可以代到我啲角色，我知道多少少 故事。所以其實小朋友睇故事書真係好重要， 係 或者聽故仔嘅，即係佢哋喺啲故事書入邊咧，佢容易代入咯。 係 佢一代入咗咧，個裏邊嘅角色嘅一啲反應啊，佢嘅想法咧，個小朋友就會即時 get 到噶啦。 Yeah， 所以小朋友真係要睇多啲故事書。不過故事書你都要揀嘅，揀有一啲即係小朋友啲小朋友故事書咧，有時我越睇越唔對路。咁嘅 有嗰啲咩唔對路嘅 情節係嘛？ 係啊，好好奇啊！譬如一啲嗱，即係佢哋而家最中意公主啦。 係 咁，譬如好簡單，大家都識啦，即係 Cinderella 灰姑娘。 係 咁，裏邊有妒忌嘅情節啦，有欺凌啦。係咁，你會覺得一個三四歲小朋友咁快接觸到呢啲人性嘅醜惡，佢會唔會即係錯誤咁樣意識到就係我都可以咁蝦人？係或者咁樣咧咁。咁呢個父母就真係要好小心，即係我都有諗，我都有同我先生討論過嘅。哦，哇！小紅帽呢成個小紅帽吞咗個肚喎，食咗個阿嫲，跟住又吐翻出嚟又冇事喎，個阿嫲好似唔係好合情理， 好驚佢咁樣對屋企啲公仔啊！ 咁 吞咗落肚， 係啦，所以其實每一樣嘢都要大人消化咗先咯。有時咧，卡通片都要嘅，要坐喺佢隔離，同佢一齊睇，係啦，話俾佢聽點解佢會問我嘅呢個世界上係咪好多壞人嘅？好似嗰個 movie 入邊嗰。那個角色點？咁我會話有壞人噶， yeah。 但我哋要即係學識避開佢哋啦，學識點樣處理啦，咁咁樣咯。同埋最緊要係你自己唔好變咗個，唔好成為嗰個壞人咁咯。 OK， 所以你明白啦，故事書係一件好緊要嘅事啦，但係説書人嗰個角色其實都係 好難啊，真 係。你想 present 嗰啲嘢情節又好，啲道理又好，好睇説書人嗰個嘅功力去到邊一度嘅？ 經驗啦，冇話功力啦，不過都係一啲人生經驗啦， yeah。 耐性 咯。OK。咁而家有兩首歌啦，咁預計呢一個嘅 project 去到幾時會係成個專輯會推出咁樣？ 我哋預計會有三首歌，然後即係即係跟住呢一個説書人成個嘅企劃去做嘅。 係， 暫時啦三首，咁、到時就應該會出翻隻實體嘅唱片。 哇，正喎、啊、！OK， 會唔會到時真係有個？咁到時睇啦。係 啊， 而家唔會講住啦， 都計 劃緊。OK， 我幾期待呢個 project 啊，因為其實呢幾首歌我覺得係有啲唔同嘅 feel 啦，已經。咁我都幾期待下一首歌究竟又會係一個點樣嘅呈現呢？ 好、 啊，咁到時再邀請劉詠琪上嚟同我哋簡介一下歌手嘅作品。 説書人 ，OK， 今日多謝 Gigi， 多謝多謝。 眼前沒有童話國，童話國你可放在心內。世人沒法明白你，其實你無會靜成開於腦海。你夢裡一個天使飛進家裡，有特別色彩。實景假設太沉重，坐飛箭送你離開。如果一雙手觸不到星宿，你也有你幻想的自由。你發現有灰色世界的灰垢，童話式相戀即使再罕有，最遠那個情人正揮手，忘記握於你手，一直相信其餘會在你四周。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44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86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4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8蚊，升6.8；盈富基金28.05蚊，升5仙；建设银行6.64，升5仙；小米集团10.48，跌2毫；工商银行5.94，升7仙；中国平安92.4，跌1毫；阿里巴巴202.6，跌1.2；美团点评103.1，跌1.4；友邦保险81.35，跌4.5；招商银行40.45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9，英镑10.195，瑞士法郎7.938，澳元5.333，加元5.916，新西兰元5.113，欧元8.6734。每百日元对港元7.1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28。日经平均指数报23934点，跌131点。港金现价报13735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55美元，卖出1477.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继续跟进元朗公路去元朗，近住蓝地交汇处快线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龙尾而家排到去小榄。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了，行车线解封，但龙尾仍然比较长，现在排到去丽晶花园。讲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告示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多车，龙尾排到海丰园。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多车，车龙排到去界限街。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基堤道慢车，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伟业街去油塘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排到去顺业街。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的支路龙尾就排到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最后卫生署提醒你，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就健康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啦！ 我是丰收发户人的桂花田啊。12月听圣诞歌，不知为什么会有一份莫名的温暖，就好像 Winter Wonderland 一样，希望大家每晚都见到很漂亮的情景，很开心地度过，好像仙境一样。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上次班老友去你屋企坐，好舒服喎、啊。 舒服都系其次，最紧要系安全。我屋企同成座大厦，包括天台、平台、天井都冇僭建噶。 咁你租俾人嗰间呢？听讲劏房可以收多啲租、啊。 我租俾人嗰间冇劏房噶，要做改动或加建工程之前，我一定会先咨询建筑专业人士，唔会违例嘅。如果啲租客有咩事，我都唔安乐啦。

生太空，谁也刹那冲跌入黑洞中。如高低仿佛的旅程，时间这刻已经变做你如那次龙，如这刻我能因你如渺渺失踪，连叹气和情愫更也飘不失控。不管走出多少或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和你痛也快地进入黑洞之中。 野佬啊，新嘅呢首派台歌，歌名叫做《相聚一刻》。好啦，又系同阿琼姐交换歌嘅时候啦。 每次讲呢件事嘅时候，我都好大力，唔知点解。 系啊，我希望讲到 讲到咩？ 讲到琼姐娱乐台。 哇，好， 都 会 得到你嘅认证。 系多谢你，琼姐今日拣嘅呢首歌咧， 系咩咧？ 杨丞琳最新嘅专辑， 系 啊，恭喜晒啦！即系出道20年第11张专辑， 系 咁诶，专辑名叫做《三十而后》，删系删除个删， 系 咁用国语读咧，其实 三十 吓好正啊，系啊，都好好啊，系啊。咁其实大家睇到佢食字，其实食紧三十啦，就系讲紧即系女人32岁。对于佢自己人生嘅一啲嘅整理同埋总结嘅，喺呢个咁样嘅心路历程啦。咁然之后佢就话咧，同好多人都有交集嘅。第一件事就系佢自己有好多佢好想揾嘅音乐人，例如陈绮贞啦，佢第一次合作嘅。咁例如即系台湾而家嘅新人王嚟噶啦，即 系 好多人都想同佢合作，叫 Oz， 一个唱 rap 嘅男仔啦，咁样。咁佢嗰時就同佢自己老公即係李榮浩講，啊會唔會你幫我揾個製作人啊咁樣啊？咁其實李榮浩 老公，你會幫我 揾 個製 作人 啊， 作 人啊你都盡量唔好搞啲嘢啦。係 啊，咁跟住之後咧，佢老公就同佢講，其實你已經自己心入邊有你想揾嘅音樂人啦，你又知道自己想講啲咩故事，咁做咩唔自己試下做製作人呢？系啦，又悭翻笔钱喎！你好睇，好似我咁曲折偏啱自己做。 摆明都系想食日本菜咯，点解仲想问我今晚想拣咩餐厅嘅？咁 系啦， 你真系福太啦，好冇？ 其实人哋咧就婚姻好幸福嘅， 我知啊。 所有嘅演绎都一定系咁啊， 系啊， 系啦。咁其实佢哋两个咁，佢话得到老公好多嘅鼓励咧，就自己啊，系即系第一次咧尝试做咗呢只专辑嘅制作人啊。 系 咁诶，头先讲咗好多合作嘅单位啦，咁其实仲有其他嘅，例如陈珊妮啦，徐佳莹啦，咁其实都系讲翻佢自己嘅故事之后再写翻嚟嘅咁样啦。咁、 哦、 但系我反而有一样嘢我好想讲嘅。咁因為其實佢自己揾嘅音樂人啊嘛，所有音樂作品都係為佢度身訂造咁，即係唔係由自己鋪入邊揾噶啦咁樣。咁所以咧，佢收翻嚟嘅 demo 咧，都係揾嘅音樂人自己親自唱噶。 哦， 系啊，即系佢揾陈绮贞，就陈绮贞 做系出咗个新嘅特别版嘅呢、這个， 我好期待，即系如果佢会唔会听到，我好希望可以听到佢嘅 demo 版嘅一只专辑。你谂下陈绮贞出嗰首歌 yeah, 就系陈绮贞唱嘅 demo，Oz、 yeah, yeah, yeah, yeah. 就自己帮佢唱咗 demo， 跟住徐佳莹又帮佢唱 demo， 所以你见到好多都系金曲嘅班底，我谂嗰只 demo 仲正啲。好夸张，跟住啦，咁佢听到 demo 之后，陈绮贞嗰只，佢就觉得哎呀好好听啊，咁样啦，咁我觉得呢件事咧系一个好有趣嘅花边。 点解咧？ 就话说咧，佢收到陈绮贞嗰只 demo， 咁佢自己再唱嘅时候，再听翻，佢就觉得啊，佢好想和音系有陈绮贞把声噶，咁佢就主动去揾陈绮贞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去做和音啊？陈绮贞做和音，跟住然之后陈绮贞问咗佢一个问题，咁喺佢台湾记者都讲咗，我就觉得呢个问题真系好值得攞出嚟讲。佢话陈绮贞咧就忍唔住问佢：其实咧，你系咪由细细个开始咧，就系想要啲咩都会得到噶？ 我睇到呢段新聞稿嗰陣， 佢哋覺得哇！娱乐记者终于揾到你写啦， 系啊！我又好想读呢一段咁样，咁但系你睇得出佢就系尽善尽美咯，好想佢自己想表达嘅喺音乐当中。 你呢一个一股味十爆翻嚟，你睇得出系尽善尽美咯。 你估我都襟捞噶，大佬。 系 咁样啦，咁佢就真系好希望自己想表达、想带俾乐迷嘅所有嘢，都会发生喺呢一张专辑当中。所以我今日拣嚟， 但我想问，我想问，咁杨丞琳有冇讲佢点样答啊？ 冇、啊， 即系当陈绮贞问呢个问题就系、是，你系咪由细到大，你想有啲咩得到都可以得到？ 应该就系答系啊，所以我想揾呢场和音咯。陈绮贞话：我开小巨蛋噶，我开红馆秒杀飞嘅，我而家嚟帮你唱和音。杨 丞琳都做过啊， 系。然之后陈绮贞好难答佢，好啊，我哋唱和音啊。 于是你拣咗呢首系， 拣咗晒陈珊妮嗰首。哦 你好嘢啊！你搞咁大坛嘢 啊！我就系想听啊，唔俾咁样。因为点解想呢一首呢，就是、因为呢一首歌名就叫做《三十》。就 是 总结了成张专辑，咁你留意翻歌词咧，都真系总结了女人一啲心路历程嘅，大家一齐欣赏下。 Thank you. 我想问呢啲水声系咪即系大约三十岁就心如止水嘅意思啊？ 啊，咁应该唔系呢啲水声，应该系洪水嗰啲轰嗰啲冲出嚟。 点解嘅？ 冇，我都唔知点解，系因为我都未到三十，系咯，千祈唔好问我啲超 年龄。你身边嗰啲三十岁啲女人系咁嘅咩？ 我冇识三十岁嘅人，系啊，我啲朋友通常咧都系细过我啦，又或者已经六十岁啦， 佢哋一咁冇嘢啦，因为佢哋仲如果佢一路都系细过你，佢唔会大过你噶嘛，无啦啦。 你头先 我系噶，咁样佢大过你，咁 你会点啊？ 佢好难，各方面佢都好难大过我。我想讲真， 但呢首歌系讲咩女人嘅边啲心路历程？我想 我谂其实真系体化咗啲文青咧，先会即系讲得出呢啲咧，即系别为谁永远可爱啊，别为谁假装勇敢啊，别假装喜，别为谁假装喜欢啊，咁样，同埋要试着别频频回头看啊，咁样，即系同埋最后一句咧，就系大家话好点题嗰句话，自和我一样的女孩，三十后你会有答案，咁样， 哦， 系啊，即系佢话， 听完呢张碟，三十岁以上啲乐迷，我从未有、啊。 咁证明你心境年轻 啊！ 咁证明你心境年轻，未够三十。咁你如果你未够三十，又听得明，证明咩啊？你心境成熟啊！ 心境老啊！ 成熟得唔得啊？喂，女人好罩忌嗰啲字噶嘛？ 哦，你都未到。 其实都系 答唔到咧，所以杨丞琳呢张碟就系讲佢即系踏入三十岁， 系啦， 即系一个嘅心路历程啦，咁样。咁咧，我就拣翻一首，都系啲女人歌。系啦，即系头先你话我 嗰个心境咧，我唔敢分析啊。 我问水声系咪即系特别心如止水？你话唔系，应该系洪水猛兽一样啊。系啦，我拣呢首咧就真系佢个人啊 ，old soul， 即系佢系廿零岁一个靓妹啦，系咪先？咁但系咧，佢呢首歌系形容到嗰一种即系步入去一个遇浪似虎之年嘅一位嘅女士。 你肯定佢接受你咁讲嘅？ 佢有咩接受唔到？我哋有 GTB 啊，有呢一首歌，你 feel 下嗰个感觉就知啦。 系 靓仔， 有一日我喺 party 度见到有个好靓仔嘅仔仔，好少仔仔粗到好似你咁结实，拍手样又踏实，好似一份礼物。呢一刻我好想你做我嘅玩物 ，party till the midnight 做最美艳嘅废物。小姐，我系咪见过你？吓、啊，弟弟你饮到木擦擦。小姐你好似几面善吓、啊，我肩头稳扶住我个人。我肩头稳，俾我坐一阵。跟住我只手，沿住个胸肌嘅线条一路。仔仔你都几粗壮，我只手臂有冇偷懒试过力地，有冇腹肌？点解你有啲面红？系咪做戏？姐姐几中意你，一齐开支 shot 你。今日话晒系慈善 networking， 咁我哋就要投入 networking。今日记录讨论乜嘢世界前程 global warming， 资本主义冇一日肯停。其实呢刻我净系想睇 Netflix。食厌晒 upper house， 都冇嘢好食，不如嚟我屋企炒啲嘢嚟食，全系呢啲嘢要姐姐帮你启定。我肩头晕，俾我坐一阵。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搭专机抵达澳门，他落机之后发表讲话，表示再次到澳门感到非常高兴，又说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年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令人自豪。 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年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令人自豪，祖国人民、中央政府也都敢自豪。认真地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取得的经验和具有的特色值得总结。澳门未来发展美好的蓝图，需要我们共同地去描绘。我在接下来的几天的行程里啊，我愿意澳门各界人士就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多多交流。 立法会合并辩论三项涉及引用权力及特权法调查六一二冲突以及传召议案。动议的民主党尹兆坚说，六一二当日大量警员没有编号执勤，向市民施以不合理武力，违反警察通例，但超过半年政府没有理会。又举例指当日警方腰斩和平集会，向中信大厦外的集会人士施放催泪弹，有示威者被十几名防暴警员围殴，认为当日警方暴力铁证如山，必须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是由边个下达指示。另一名有份动议的公民党议员谭文豪认为，六一二是成为一切警暴的根源，必须以专责委员会调查警暴。继美国众议院之后，参议院亦都通过总值738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作实。法案提到，美国正是处于同中国同俄罗斯竞争的时代，认为中俄寻求破坏国际秩序并增强影响力。法案授权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维护美国的军事优势，包括正式将太空视为作战领域，授权美军设立太空军，成为美军第六个军种，保障美国的太空利益。在应对中国方面，法案禁止动用联邦资金购买中国无人机，限制购买中国企业生产的列车和巴士等，又提及明确支持港人捍卫自身权利和自治，并支持提高台湾的防卫能力，包括扩大联合军演和军售，促进双方军事人员交流等。台湾传媒说，法案同时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在台湾大选之后的45日内提交报告，说明大陆干预或者破坏选举的细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美国成立太空部队的时候说，事件进一步表明目前外太空武器化和战场化风险日益上升，中方对此深感担忧。耿爽说，外太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确保和平利用外太空防止军备竞赛，不单止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亦都是各国共同责任。他又说，透过谈判达成外太空军控国际法律文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上升，中方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有关大国采取慎重和负责任的态度，防止外太空沦为新战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84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94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4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6，升6.4；盈富基金28.05，升5仙；建设银行6.63，升4仙；小米集团10.5，跌1.8。中国平安92.35，跌1.5；工商银行5.93，升6仙；阿里巴巴202.6，跌1.2；美团点评103.1，跌1.4；友邦保险81.3，跌5毫；中国海洋石油12.48，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9，日元109.42，瑞士法郎0.981，澳元0.685，加元1.317，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934点，跌131点。港金现价报13735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9美元，卖出147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南地交汇处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咧车龙有大消散嘅，而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豪景花园。咁就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南地交汇处嘅快线，较早前有意外。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而家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豪景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在海丰园。咁另外，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而家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东山台对开。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消息咧，就喺粉岭公路，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咁而家近住松柏岭系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一带咧系挤塞噶，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啦。就喺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因为意外，现时一带交通比较繁忙。路面的情况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咧，近住九龙塘段系车多繁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同埋亚街路街近住科发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而家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嘅，车龙分别排到去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以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是清洁龙阿德，在香港住了咁耐，我信冇嘢系唔得，香港人做得、玩得、食得，清洁香港咁简单嘅事，点会话唔得啊？处理大件细件垃圾都得。自己的垃圾自己处理，实得垃圾不要抌出车外，梗系得。总之乜都得，我阿德得，你哋都得。香港是我哋的屋企，人人都可以是阿德。清洁香港，人人都得。 诗芬，我觉得你呢排有啲唔同咗啫。 杰彤，我有啲咩唔同咗啫？ 我觉得你个人实在咗， 实在咗， 开朗咗， 开朗咗。 我估可能同你另一半有关啩。 咁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真系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诗芬同埋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 因为今个礼拜我哋会讲你嘅另一半令你成为更好嘅人，叫埋你嘅另一半一齐听啊。 On a Saturday night。 生活中的感觉，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去航，而个性解开束缚。 1, 2, 3, 4, 5, 6, 7, 8骚动入我。 1, 2, 3, 4, 5, 6, 7, 8骚动入我。 对某些事情太过执着，忧沙把问错过忽略，说再不回头，染了等候，说再不回来，不甘也尘埃，都想透，瞬间要接受，招否有玻璃透光竟不足够，逐寸斟满独白，日出了遗留，始终花太薄淡，留一份叫风吹散。治疗发作先笑，看看星际遥，快要枯摇，远处飘着萍，去向不定，没法子暂停，孤单也伶仃。瞬间要接受，照否有玻璃透光竟不足够，逐寸斟满独白，日出了蔚蓝，始终花太薄淡，留一番叫风吹散。 胜利的下昼嘅4:43。呢对二人女子组合，佢哋名字咧叫做 Black Sheepy 啦 ，featuring 嘅有李十一，有佢哋新嘅派台作品，都系讲紧可能好多人而家个心境嘅就系有少少嗰种嘅踌躇，就系、是、啊，我哋嘅前景会系点嘅咧？嗰种嘅踌躇令到我哋唔知道应唔应该行落去，但系成日都有一句嘅就系话，唔系因为有将来先至行落去嘅，系因为你行落去咧，先至会见到嗰一个将来。 直未解甜蜜故事，才明白，才明白无用曲折。谁待我过于友谊，越令我想起某次情感的风险，伤害已忘记不已。年累共你那样发展，现时亦不知，还未了解。 着你，我没法了解实现什么。 嚟自 Black Sheep featuring 有李十一，新歌歌名叫做浮樽。跟住我哋有今日新手点嘅首嘅派台作品，同样都有一种嗰种踌躇不前嘅感觉嘅。作曲有 DJ 张嘅 Howie 啦，填词有林宝，编曲今集呢有周石汉，嚟自卫斯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了解中。相对起头先嗰种嘅踌躇不前咧，佢今次呢首嘅新歌咧就系几决绝嘅。连诗雅说分手， 别为了他再死心塌地，时常被责备，时常被选美，这样卑微。望着镜子总不失吻你，重拾你的品味，回复气质不皱眉，挨过看火气，鉴定你已心死，难道要演得出奇， 时间嚟到下午的4:51。 嚟到阿琼嘅呢个部分。今日拣嚟两首歌咧，都同思念有啲关系嘅。 我的心思一直滴答滴答滴答的响，披着寂寞的热闹。你的嘴巴一直咿呀咿呀咿呀的讲，接受想象的讯号。你想飞翔。在这天空之上，我想飞翔。当一颗守住你的月亮， 岑宁儿主唱作品，那个名称叫做 Fly， 作曲填词都有卢海彤。之后的清风和编曲的蔡德才最大程度上保留了 Alan 在 Demo 时候创作的部分，而吉他完整都是由 Alan 创作。之后一首歌是讲关于思念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彼个存在》，彼此的彼，是台语来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在哪个地方。 三更半暝，又搁困袂去，最近的日子不是足欢喜，山打电话陪你。 简历由魏如圈主唱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彼个存在彼此的彼》，中文叫做《那个地方》，指的就是天堂。歌曲当中有台语、国语、英文和广东话，向紧不同的人讲思念。当中广东话的部分呢，就是送给 Alan 卢海鹏的。 再见。